全中国强力首播小沈阳这些年更多在影视方面发展哈，他为自己所主演的抓时间抓紧时间爱演唱的片尾曲由谭旋作词向英作曲的爱今天通过本节目全中国强力首播。接下来榜单连连看啊，我们将听到两位多年好朋友的再度的合作，也是跟谭旋合作带来 OST 作品哈，何洁苏醒为电视剧《火王之破晓之战》所演唱的插曲，本周 Top 40里排的第十七，叫做《水仙》。 若不是心头泪迎风轻洒，看不到这池水乍岸生花。命里挣扎要我放下被你呵护的天涯，与愿违与天对也相随， 纵然残山上水摇摇欲坠，护得手中花蕊遍地风吹，用这生死九月霜枝也无畏，做了你的堡垒永不回。 我证明有伤是不回头， 敢冲亦敢留，为了爱守 水中，是人若如梦，谁先走，谁停留，都携手。 此生命运尽头，念念不休，此爱终可守，紧紧入沙洲，人世的烦忧。

标题主打 Stand Up Again。 在创作的时候呢，就设定了对唱的结构，何姐也是责无旁贷为好朋友这个一起来站台哈。下面我们带来本周 Top 40最好成绩上榜的新歌，排在第十五，来自王心凌 Cindy 的第十二张个人专辑 Cindy Loves to Sing， 爱心凌主打歌曲《爱的重量》。 失去的瞬间，我在这里，我在这里。天天在一起，太幸福到不需要距离，很贪心，要全世界注意，只是太年轻，快乐和伤心都像在演戏，一碰就惊天动地。今天看你，昨天的你去了哪里？世界充满期待。

们是你顶天立地是太阳下金色披风 萨顶顶担任舞台剧《我的小伙伴》的音乐总监，也邀请了很多歌手朋友一起来演唱。目前呢，已经连续推出了三张舞台剧的原声 EP 啊。刚刚这一组榜上榜外歌，都是出自这个月刚刚发表的《我的小伙伴之玫瑰物语》里面。榜上歌是萨顶顶《玫瑰之歌》啊。刚刚我安排的是 Kiki 复演的《智慧星河》，两首歌呢都是玉江作词，萨顶顶作曲。好，回到榜上，接下来是通过本节目首发本周排的第30，朱星杰 featuring 张彦凯的 Gateway。 Gonna get your swat swat with the hand and clap clap. Hey, this the place in my brain. So, 像沙漠其实需要水。 It's not about you. 翻山越岭来到新的土地，篝火遍起五六感的人有奖励。 Go, gotta go, 我们压紧点背。我们成群结队，像蝴蝶一样穿梭在自由平行世界。只要火够大，哪怕披星戴月。好了，别再如此冰冷对，夜幕降临太过危险，危险，危险。Welcome to my world, lady， 让我握住你的手，眼神中的烟火。Baby， 你会让我相信自己不再软弱。Hey now, I'll show you. Gotta get your swag, swag.蛇形步，激发灵感，写下来的都是我的财富。踏上前路，拨开迷雾，和我 homie 在翻斗上，现在对我来说没有难度。再次在你面前引爆全场，解决所有问题。欢呼声的自己并非观众席，变成电影。Wait a minute， 张起麦克风的威力，就让这战火继续腾飞。Dance with me， come on， 别再如此冰冷对，夜幕 想你太过危险，危险，危险。 却靠不及你深情。 跟很多歌手一样的，朱星姐也是一路比过来的啊。从2015年的《中国好声音》，特别是去年的《中国有嘻哈》和今年的《偶像练习生》，为她积累了大票的人气哈。我们听到这首歌呢，是旧貌换新颜，很出色的改编翻唱，2018独家记忆，当时通过本节目首发。麒麟正在北京音乐广播直播中国歌曲排行榜，我们回到榜上，我们下面听到的是来自 AKB48 的官方海外姐妹团 AKB48 Team SH， 就是base 在上海的一支女团23人啊，这首歌呢也是 AKB48 高人气歌曲的官方中文版，本周新上榜第35位，叫做 Love Trip。 这是通过本节目首发目前已经上榜的一首歌曲，来自 AKB48 SH， 哇好难念， SH 就是上海的意思，带来中文版的 Love Trip。 在前些年中文流行歌坛的团体组合呢并不是特别好做，除了像 SHE 这样多年的团体之外呢，还有多组养成类的团体出现。那么今年通过两档人气网综创造101和偶像练习生，似乎男团女团一下子就回暖了。OK， 那接下来听一下本周中国榜 Top 40排的第21位，来自 9% 通过本节目首发的单曲，叫做《创新者》。Let's get it， 飓风并驾管我不住，暗面哈夏，欧年的风云人物。我不是手机程序无法套用公式，怪自定游戏模式不能被选个是。快拿出武器 ，You better call that， 我带你 be free。潮流淹没潮流 ，Round and Round again。我会证明我无限的可能，自由穿梭，极限压力，身体摆脱地心引力，没规则是我们独有规则。 This is a new generation， Burning with the fire and determination， Burning with the fire， Na na na na na。 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凌晨

全中国强力首播，这首歌呢是小沈阳一本正经在唱歌的小沈阳为他自己所主演的电视剧《抓紧时间爱》演唱的主题曲《爱》啊，有别于之前小沈阳的神曲的路线，那这首歌是非常的深情的啊，还有一点点 R&B 的味道啊。好，听完了全中国强力首播，那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通过选秀出道的歌手之间有个很微妙的关系，同期出道彼此是战友又是竞争的对手，这层关系让彼此合作变得不那么的频繁。萧敬腾和林宥嘉同为2007星光帮的同学，但是之前十年啊，就是很少见他们同台吧。在今年萧敬腾啊演唱会当中两个人同台之后呢，在一档台湾地区的选秀节目当中两人同台当导师。接下来我们来听听两人十年里面的第一首合作的作品，叫我有多么喜欢你。稍后是金志文徐佳莹的远走高飞，这里是中歌榜，我在北京。 奔跑忘了疲倦和目标，什么才是真正想要？幻想，无数梦想和理想，模糊往日少年模样，还是定居在我心中的远方，金黄色的土壤，歌声随风翻越飘荡，落单的旋律为谁盼望？若经过你身旁，你是否能与我合唱？ Yeah, yeah, 我有多么的喜欢在你身上，一定是你也喜欢放我在心上，就让时间催促着早别散场，哪怕终有回到各自的匆忙。和目标，什么才是真正想要？当我听见在我心中的远方，却来到你身旁，忘不了你炙热目光。耶耶，我有多么的喜欢心上，你是不是也喜欢放我在心上？可惜时光催促着你追逐的长江，不再激动心跳，谁渐渐遗忘？太多阳光夜空，黑暗中星星在闪烁，那是光芒或寂寞，或寂寞。我还那么的喜欢活在你心上，偶尔也会想想你，也念念不忘。时光飞逝到此刻不再迷惘，那所谓的远方是有你的地方。 金志文、徐佳莹的《远走高飞》，在我歌四当中的徐佳莹是首类的歌手，金志文是踢馆歌手。金志文被看作是最苦踢馆歌手，经过50天征战，并战胜了73位竞争者，才拿到踢馆的入场券。当时面对垫底的徐佳莹，金志文尽显暖男风范呢。希望徐佳莹留下，最终的公布结果也是如此啊。2017年，金志文推出了专辑《Hello One》啊，刚我们听到两人对唱的《远走高飞》，火遍网络。算是去年的神曲之一啊。我是歌手这个节目还促成了希拉与关喆的合作，当时关喆写了一首男女对唱，一直找不到合适的女歌手，看到希拉在我是歌手当中翻唱自己的代表作《想你的夜》，就被他的音乐驾驭能力震撼到了，于是便邀请他来合作这首《为梦而狂》。后来关喆也曾登上我是歌手啊。这里是麒麟在北京直播中歌榜，稍后陈奕迅杨千嬅，其实我记得。 到达初梦的一站，多少的血汗，梦想不能够计算，要尽情狂欢。 速度加快，不能放慢。哦耶，登上窗外飞也般的耀眼的光环， 决心千里迎，永不必驰骋于战场，不论总有一天会遇上。 逐步承受完， 冷雨总是滔滔不绝， 挑战我渴望。 别怪天怪地， 还怪自己。 Oh no， 谁信你是万中选一，轻轻的释放。天心千里应，永不必驰骋于战场。不论总有一天会遇上，关注的绽放，身败如常痛快。 笑谁与争锋、yeah, 没人能代替你去挥霍。 上着我，你我亦那么熟。 而其实我记得曾承诺过这么多，当天都也认真过，让过程留在我们心窝。其实我记得曾被爱的感觉，相拥亲吻留上唱和，你我亦那么。 陈奕迅和杨千嬅都是参加香港第14届新秀歌唱大赛出道的。那陈奕迅呢是那一届的冠军，杨千嬅是铜牌，出征歌坛两人也都是相互的扶持。那个时候呢，歌唱大赛这个结束之后呢，必须要签在华星唱片，我记得。两位呢也都是跟林夕合作最多的歌手之一哈。陈奕迅跟杨千嬅有些相似的地方，歌中未必有高超的歌技，但却胜在用情两个字上面。这里是麒麟正直播的中歌榜，那接下来我们听一下榜单上的同届合作，他们都是偶像练习生出道。朱星杰、张彦凯、Kiss One， 本周 Top 40第30。It's a place in my brain. So, 像沙漠其实需要水。It's not about you. 翻山越岭来到新的土地，篝火遍起五六感的人有奖励。Go gotta go， 我们牙尖叠背。Boom bada boom， 我们成群结队，像蝴蝶一样穿梭在自由平行世界。只要火够大，哪怕披星戴月。Hold up， 别再如此冰冷的夜幕降临，太过危险，危险，危险。接下来的都是我的财富，踏上前路，抛开迷雾和我红米在翻斗上，现在对我来说没有难度。再次在你面前引爆全场，解决所有问题，欢呼声的自己并不观众席，变成愿意为了 minute， 放弃麦克风的威力，就让它让我继续纷飞。 That's with me， come on， 别再如此冰冷的夜幕降临，太过危险，危险，危险。 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暂时播送到这里，广告之后请您继续收听。 它慢慢地飘过来。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距离2019年的到来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北京卫视的跨年晚会也进入了紧张的筹备过程中。今年的北京卫视跨年晚会，据称已经邀请了30多位明星嘉宾助阵演出。而近日，北京卫视也公布了首批即将亮相晚会的4组嘉宾。今年跨年主题将延续双奥之城的特色，将冰雪盛典的概念贯穿始终，蓄力独具特色的冰雪跨年狂欢。短道速滑男子500米世界纪录保持者、奥运会纪录保持者武大靖，颜值与实力兼具，他的加盟无疑彰显了北京作为冬奥之城的责任担当与自信。此外，北京卫视还邀请了新生代全能型乐队代表 Warner， 以海拔超高、人气超高双高著称的男团乐队，这次也是首登跨年晚会。电影电视剧双栖演员代表关晓彤，以往都是以唱歌的形式出现，不知道今年是否会带来与众不同的表演形式。同时，北京卫视还邀请到民谣乐队陆先森乐队，其一直用曲风清新、旋律自然的音乐带领乐迷逃离城市，放松心灵。由此不难看出， BTV 此次邀请该乐队，贴心地照顾到了多元时代的观众口味。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听众朋友，现在是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敬请收听。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欢迎回到正在播出的中歌榜，你好，我是你的 DJ 麒麟。我们关注歌坛的同届选秀的合作。作为2005年最火的选秀比赛超女，李宇春、张靓颖、周笔畅早已经成为了歌坛的中流砥柱。三个人难得同台合唱更是罕见。那么这一幕呢，曾经在中歌榜的颁奖典礼上面上演。我们回到2010年的中歌榜的年度颁奖典礼里面，李宇春、张靓颖携手毛阿敏共同带来 Ending Show， 其中三个人翻唱邓丽君的《甜蜜蜜》，送给大家。

直往下坠，才开始忏悔，给了梦误会，执着不见了，不怕也怕了，全是你的，我的，我的，你的，全都无所谓。哎，是谁让我后悔？全部去演附会，这座山顶狂风吹，我摇摇欲坠，就像傀儡，没空养精蓄锐，上马等到赴会，不是不跪不畏不退， 但是青春我想尖追。时而往下坠，世界的法规，不退不美。时而往前追，时而往后退，风自由的吹，无畏无悔。 这是在榜上出现段丽希和李斯丹妮的《时而》，两个人都是2011年的快女啊。这首《时而》唱的是段丽希这些年的人生起伏啊。那一届的快女呢，到现在出道八年，虽然啊人气不如前几届了，但是有些还在坚持做音乐，坚持就有希望。我们看到今年2013年的快男左立结婚，同届的石强再聚首合唱《追梦赤子心》啊，引发了大家的回忆杀。华晨宇、欧豪、白举纲、宁桓宇、贾盛强、张洋洋、于田、于朦胧、饶威组成的超级豪华的伴郎团，见证左立的爱情，也见证了他们自己的发展啊。 充满鲜花的世界到底在哪里？ 如果它真的存在，那么我一定会去。 我想在那里最高的山峰矗立， 不在乎它是不是悬崖峭壁。 用力或者用力爱，哪怕肝脑涂地， 不求任何人满意，只要对得起自己。 话语的想我从来没选择放弃， 即使在灰头土脸的日子里。 也许我没有天分，但我有梦的天真，我将会去证明用我的一生。 也许我手比较笨，但我愿不停探寻，付出所有的青春，不留遗憾。 向前跑，迎着冷眼和嘲笑， 生命的广阔不离寂寞难，怎能感到命运 之前，我们要更加勇敢， 等大日出时的耀眼的瞬间。 Jesus